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北京城，寻找一个你爱的人有多难？一个人在家吃外卖的时候，是否也想过有一个真实的伴儿？工作不顺，独自走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你是否想过逃离北京？也许有一个相同境遇的他，也在北京等着你相遇。北京首档广播可视化大型交友节目进驻 FM 98.2，说真实的话，做真实的事儿，交真实的朋友，触碰真实的内心。博虎点秋香，我们用最俗气的名字做最有情怀的节目。 Hello， 各位好，我是主播张彤，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博虎点秋香，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我们是一个年轻人的一个平台，我们交流的是情感人的这些年轻人的情感的问题、情感的状态，以及年轻人关注的情感的一些小小的一些时事热点。那么，我们也希望通过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交流沟通，也欢迎大家多多加入我们的聊天。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王松。这里呢是一个可看的广播，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请关注微信号或者是在微信公共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当然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的资深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搜索982魔力工厂，这样呢就跟我们直线这个视频直播啦，有什么问题呢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 嗯，对，欢迎各位能够通过我们各种各样的这个平台呢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聊天。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生而不同的活力世界。那么今天我们这位嘉宾啊，是一个在夏天里很多人无法坚持的一个习惯，就是运动。 这个我觉得我坚持不住， 真的是。我觉得夏天的时候，这两天我出门的时候逛街啊，或者说在街上就溜达溜达的时候，就光是站在那儿都觉得已经汗流浃背了，已经忍不住出汗了。对对对，所以说在夏天能够保持一个好的一个这个运动的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子腾能够传授一些这些运动的小技巧和经验，好不好？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子腾来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子腾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子腾，两位主播好。 嗯，那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啊，或者说性格特点，给我们来一个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呗。 嗯，性格爱好吧，也就是跑步呀、游泳之类的，因为我觉得特别锻炼身体，而且对平时的生活也挺有帮助的。 嗯。 提到这个游泳和跑步啊，我觉得作为女生啊，尤其是你看子腾皮肤也很白，像我也很白，像你啊， 还行啊， 就是这种游泳和跑步很多是户外的， 是， 你怎么能够保持皮肤还这么白呢？ 嗯，当然肯定是先要擦防晒霜的嘛。 嗯， 其次呢，一个穿防晒衣，就尽量不要把身体就露在外面嘛， 就是那个脸基尼， 对， 蓬头垢面上身那种。 但是我觉得子腾应该不会戴那个吧？ 就是那种 真的不会 不会 暴露年龄了，可能小女生不太喜欢这种。 对， 但子腾每天是这个，因为我们还是学生嘛，怎么权衡这个锻炼和学习的时间呢？ 嗯，觉得就是每天稍微早起一会儿出去跑一跑步， 嗯， 然后其实早起那么一会儿跑步就其实是有用的， 嗯，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当然就是学习啦，然后晚上比如说那些你放学了你想轻松一下，你可以去游泳馆呀、游泳泳之类的。 哦，哎，那你每天跑步的话会在早晨起来进行、是吗？ 啊、对，早上起来。 时间大概会持续多久？ 半个小时吧。 哦，半个小时还是挺远，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微信运动怎么样？是不是天天都排第一？ 那不是肯定不是。 如果第一我们就给他删掉了。他说这个 好友， 对，说早起一会儿，我特别想问张彤， 嗯， 你对于这个早起这两个词儿是不是非常怵呢？ 嗯，就哭了，就没法提，没法聊这个话题。 就是典型的早起毁一生，是吧？ 对对对。然后我觉得有些人说你有没有见过就是凌晨三四点的北京？我说。凌晨不是早晨起来可能七八点的北京我也没怎么见过，除了上课的时候。嗯，那么我觉得就是在夏天啊，其实我这两天大家应该也能听得出声音有一些异样哈，甚至也不太舒服。 嗯， 所以我觉得在夏天能够多出出汗， 嗯， 把这个体内的一些这些毒素啊能够通过这些汗液通过运动那么好的一种方式排泄出来，我觉得也非常好哈。 而且对学习很有帮助嘛。 没错。嗯，那么子腾你觉得通过运动给你改变了什么吗？改变了你什么？ 我觉得改变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平常没有运动的时候，感觉就是那种夜猫子行为的，晚上不睡，早上不起的那种。 我们都一样， 都一样。 对， 嗯，那通过这样的运动，就直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规律，肯定身体也更好了，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嗯，那么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我跟王松也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作为一个运动不是很擅长、没有经常去做的人，那在夏天运动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跟我们分享一下？嗯，就像什么游泳啊、跑步啊， 应该注意一些什么？ 注意什么？ 这么热的天气的时候， 注意事项。 嗯， 我觉得跑步吧， 嗯， 不能说快跑，也不能急于求成，就是那种慢跑。 嗯， 然后跑到一定的时间了就歇下来。 嗯， 我觉得这样就是挺有帮助的。 嗯。而且 量力而行啊，很重要。 没错，嗯，咱们不图那个公里数， 对， 图的是健康。 不要图这个微信排名第几，反正第一有可能会被删除好友。 这么狠呢、 我都是这样对我的朋友的。 我觉得王松的朋友们 越来越少了。 对， 咱们应该注意一下，我不会删你的，因为你这个一直没有太排名靠前。 对，你不要揭穿我， 巩固了友情。 对，那么平时我觉得除了说这个运动要注意量之外呢，我觉得还有防晒之外，同时也要补充一下能量，比如说喝一些盐汽水啊， 对对对， 包括一些水、大量的补充水分和盐分也是需要的啊。 对， 那么在夏天要注意防暑啊，这个东西也是非常的重要。 没错。 嗯，那今天我觉得收获还挺大的，通过跟子腾聊天，发现了一些在夏天运动少女的一些运动的习惯，学了不少。那么接下来我们也希望通过一首歌曲的时间，了解一下子腾的内心世界，看看他平时生活中喜欢听什么样的歌，有跟这首歌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有什么样的故事，好不好？ 好。 那子腾今天推荐的歌曲是哪个歌手的哪首歌？ 嗯，张若涵的《隐形的翅膀》。 隐形的翅膀这首歌我们听过很多遍了。 对，也是各个年龄层好像都会总听到这种歌。 对对对， 这首歌曲 很是的。 那为什么你会选择喜欢这首歌曲呢？ 我觉得他们给我一种力量，就比如说在你就是说到问题的困难呀、之类的这种问题，你听这首歌就感觉有坚强的后盾在，就一直陪伴着你， 有一个翅膀 啊。对， 那 一首歌也相当于一种力量， 是是是， 时刻在催动它继续前进。 就是可能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方面会找到给自己生活一些信心。 对， 对于子腾来说，这首歌呢就是给他前进的一个动力。 嗯， 那能不能先就是在放 MV 之前 先唱？ 对，简单的让我们先听听俩，就是亮个嗓，是吧？ 好，那我们先听听子腾的歌声， 来吧。 好的，好。 嗯。 过去像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我看见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变化。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过绝望。 不错不错，我觉得这些歌词记得都非常准。可能 为什么不提调？ 稍微的有一点点没那么准，但是我觉得今天子腾稍微有点紧张。我们接下来通过几个环节，我估计子腾就会放松下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这支 MV 来看一看这首歌带给我们哪些的记忆， 一起来听一下。 新歌声多嘹亮。 突然把 MV 给掐了，因为三个人实在是有歌瘾啊，要唱一唱。 特别想取代这个 MV 了，已经是。 对。 能够感觉这个歌能唤起了上学的时候满满的回忆，好像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在听着这个《隐形的翅膀》，给自己很多力量。也许我们这个问题是学业上的，或者是说跟家人和朋友之间的这个情感上面的。 没错。 但是我们都能通过这首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解决的答案。 没错，小温暖小太阳对于我们来说。 暖暖的。 哎，子腾，你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咱们刚才说了，确实给你生活中一些力量。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小小的故事，说你与这首歌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缘分。 其实刚开始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也是遇到了困难嘛。当时也是初中的时候吧。考试，因为我对我自己其实一直有挺有信心的。然后就几乎不怎么复习。 我们倒抽一口凉气。 所以呢，就是考试的时候，就没有想到他那个问题会出的就是状况之外嘛。所以就考得很差。当时就心情特别不好，特别难受，因为没有想过会考这么差嘛。然后就想，就无意间发现了这首歌，就觉得看看能不能听一下，就是有没有什么感触。然后这才觉得它就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力量吧。 哪句歌词让你触动最深呢？ 这时候子腾说每一句。 错，是歌名。 是哪一句呢？还能 我还是觉得吧，就是有一双隐形的翅膀。就这句对我感触挺大的。 可是宝贝儿啊，我们再怎么有翅膀，考试还是要复习啊。 是， 隐形的翅膀不会替你答题呀。 翅膀说你不复习我就不出现。 臣妾做不到啊。 对对对，那其实也是我觉得通过一首歌代表了他一个成长的故事，也是一个蜕变吧。我觉得从一种观念到不怎么复习到开始复习的一种转变。 歌曲的力量，那我相信就是给子腾力量的不单单是歌曲，还有家人。 没错， 我们要聊到一个跟他很有关系的家人了，就是你的 妹妹。 妹妹。所以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超级超级的萌， 很暖。 对，咱们今天聊的这个互动话题是有一个弟弟或妹妹是一个怎么样的体验。我觉得我们的各位的花椒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可以跟我们聊言，我们随时就可以看到大家留言了。 如果大家有弟弟妹妹的话，就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看看子腾的这个弟弟妹妹给他的这个影响和您跟弟弟妹妹之间的影响是不是相似，故事是不是有一些这个相合的地方呢？那接下来我们先通过这个几个问题先问问子腾，你跟妹妹之间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一些小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有趣的事我觉得挺多的。因为她嘛，其实我是有洁癖的嘛。她比我洁癖还要严重。 哦， 她多大我先问一下。 5岁。 5岁就 有洁 癖。 这可了得。 然后呢，我就因为我特别喜欢他嘛，我特别想亲他，但他就是不让我亲。他不让我亲我就生气。我就要就是那种把他身体不让他动，就一直亲他，就直接把他亲烦了为止。 哇，其实好甜好虐啊，这个画面。 这个姐姐有点那个亲吻魔王的感觉。 其实他这个洁癖，就是我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他们说过我的洁癖，就除了看自己以外看谁都脏。 是吧？ 这也是一种洁癖。 王松，你这个洁癖这个病有点重点。 哎呀，离我远一些。哎呀，他妹妹可能跟这个洁癖有关系。 是 吧？那还有什么生活中应该会有些小摩擦吗？毕竟年龄有一些差距，差了一轮是吧？ 对， 12岁。 12岁。 你俩属相是一样的。 一样的吗？ 对，一样的，都是属龙。 那可能性格上有一些共同点吧，可能有一些。 对，我觉得我有的那些他都有，而且比我严重。 这个升级了哈，发现第二代 2.0。 对，2.0时代。 那除了这个说性格方面，有没有就是妹妹5岁了嘛，现在也会表达有自己思想了， 对， 有没有什么哪个点会让你觉得非常的暖的时候呢？ 其实吧，就是比如说我爸爸妈妈会就是突然间，就比如说我的方面有出现问题，他们会说我骂我，但是我就会特别难受。就是自己一个人躲起来哭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间过来，然后 唱隐形的翅膀， 然后就抱着我就说啊，姐姐没事，还有我呢。就是当时听就是听这句话之后，就觉得特别感动。 一个小拥抱，一个小手在你身上抚摸着你，就觉得哎呀 好暖。 那个挨几句骂有什么的。 对呀，听着就是也许妹妹的潜台词是姐姐没事还有我，我被骂一会儿去。 我顶你一会儿。 砸了个花盆。 轮番挨骂。不行不行，太惨了。 也许他们不是那种问题。 咱俩怎么那么坏 呀。对呀，真是的。 那还有什么点呢？想跟我们分享一下，跟妹妹平时 比较感动的有没有？ 感动的。 刚才是暖的，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觉得哎，五岁的一个小人儿，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一些举动呢？觉得真是意想不到。我觉得肯定会有这样的情 况。对，肯定有。就是我爸爸带他去超市嘛。他就是有好多想要的东西嘛，因为我爸特别宠他，所以他想要什么就几乎都给他买。 都会买。 但是就是没想到那天他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了好多零食。 还想着你呢。 对，还想着我，就是这是真没有想到的问题。 是不是都是你喜欢吃的？ 对，都是我喜欢吃。 真好。 但是我想加一个问题，我就突然又坏起来了哈。那这个就是这个妹妹买了之后会不会给你抢啊？ 抢，肯定会抢，我就趁他不注意就抓好多，然后抓好多塞进去。 你说逗你姐，你还得等，你等几年，你还嫩呢，是不是？ 其实感觉是很多矛盾，但是里面都好有爱， 都是有爱的。 就是亲情的一种互动，特别羡慕。 是的。 那张彤有弟弟或妹妹吗？ 我有表弟。其他的都是表姐表哥，他们都是宠着我的。然后我跟我表弟正好他这两天也在北京，然后也陪着他玩。我觉得基本上履行了一个哥哥的重任了吧。 就是拿钱陪他玩，然后好好就是伺候角儿，是吧？ 对，也得说平时也会跟他就是微信上通通话呀，聊一聊天，说你平时最近学习怎么样啊，心理状态怎么样啊，或者说情感上有什么问题啊。特别是作为博虎点秋香的主持人，特别是情感这一类， 我们是个大型全民体的情感综合服务类节目。 没错。所以说大家不只是我的表弟啊，各位朋友， 所有人有情感问题都可以问张彤。 好，王松也负责解答。我们俩一个负责解决，一个负责帮你想措施。 哇，我们担子好重。 对，我们俩是一条龙式服务。那好，那我其实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两个人啊之间肯定会有一些矛盾和误会，这个时候你作为姐姐，两个人会怎么处理呢？就是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去应对一下呢？ 谁先会先让步呢？一般的时候 一般都是我先让步啊。一般都是我先让步。 看着不像是吧？ 看着不像。 但是你是心甘情愿的就让着妹妹，还是说哎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是再去让着她呢？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就特别生气。然后我就摔门进屋。 摔门 啊。对。然后过一会儿之后就差不多气消了。我就出来了。我就出来觉得想想其实这也没什么， 没什么多大事儿。 小嘛， 对， 一个五岁， 还不懂事儿嘛， 他能有多大的人？ 王松突然变好了呀，你这会儿。 我要跟他站在一起了。 那就是你会接下来会怎么会去跟他就是讲一些事情的理由，分析分析这件事情呢？还是说就直接玩起来两个人？ 对，像是会跟他讲讲道理，因为他早晚就会接触这方面的问题嘛。 对。 然后讲完道理之后，我们俩再玩。 哦， 还是挺有方法的。 这个姐姐也不错。 我觉得这个年龄差很好。 是的。 就是姐姐大了她很多，但是又没有是一颗童心。 对。 能跟妹妹有想法相似，但是又有一种成人的照顾在这儿。我觉得这个年龄差非常棒。 两个人还都是孩子。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在我们的平台上估计妹妹也会看回放哈。你有没有想说的话对她说一下？来表达一下姐姐对于妹妹的关怀。 好， 给你个机会。 其实我就想跟他说吧，虽说你就是特别闹，有的时候真的挺烦人的，但是吧，就是看不见你，但是我还会想你。 哇， 这，怎么说呢？就说一句话吧，总之我会一直爱你下去的。 哎呀， 哇，真的是听着我也好想要一个姐姐。 你这个有点难度。 我来做你的姐姐。 我觉得刚才我其实观察到一个细节，紫藤在想最后一句话之前，其实我觉得他内心其实有很多话想涌出来，想法很多，但是究竟落到最后一句话，一句总结的话该怎么说的时候，我觉得一个爱字包含了太多内容。 没错， 可能他更想通过实际行动，通过陪伴来陪伴着妹妹一起成长，是不是？ 对， 我这其实也棒棒的，会总结。 可能妹妹现在还不太能感受到这个姐姐这个爱具体表现的什么， 对， 但是有一天这个姐姐这份爱会融化在妹妹整个成长轨迹当中。我觉得妹妹是非常幸福的，有着爸妈有姐姐的爱，姐姐也非常幸福，收着爸妈的爱再去爱着妹妹。 是的， 他们家爱的循环呢。 对呀。 说这一直在爱的氛围里面长大的人得多幸福啊，是不是？ 你们家还缺孩子吗？我和张彤求 你，其实我一直想要个哥哥的。 是吗？ 一直就想要哥哥。 好像我被孤立了。 我觉得我可以没事去你家蹭蹭饭。 有点闹情绪了呢。 真开心，突然认了两个妹妹，很开心啊。那么其实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话题，的确让我们今天演播室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非常非常的这个温馨，而且有这个红色的小心心一直在冒出来。 我们是可视化的广播，大家看到我们的心了没？ 我们是隐形的心。今天有隐形的翅膀，还有隐形的暖心啊。那么也再次提醒各位的观众朋友们啊，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是主持人张彤。 我是主持人王松，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节目，也许下一个登上我们节目的人呢就是你啦。当然呢，我们不单是博虎点秋香，还可以秋香点博虎，因为我们是一个大型全媒体的 交友节目。 没错， 想怎么来只要交朋友，我们这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欢迎 刚才我们看到花椒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叫盐城寻爱向粉圆，说想看到了紫藤的名字，就想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的名字，叫杜子藤。 对，今天刚来的时候我说紫藤你姓杜吗？紫藤应该会有这个，经常会有这个尴尬吧？ 有没有？ 肯定有呀，因为初中的时候一般熟的人都会这么叫。 对， 但是我觉得大庭广众之下这么叫有点尴尬。 有点尴尬啊。 其实我特别现在有好奇的，他叫杜子， 他叫人家叫紫藤，周紫藤。 那他妹妹叫什么呢？ 妹妹叫什么？ 他叫周心怡。 心怡 啊，好甜美的名字。 对，我发现就是其实名字啊也体现了每一代的不同的一个时代的轨迹啊。现在都是叫轩呐，叫那个什么什么之类的一些童啊什么之类的。对，我这个名其实放到现在也挺洋气的。 但是你看啊，我们应该属于差不多的，我们都两个字的时候比较多。 对， 像现在他们这么大的呢，可能是怕这个重名， 四个 三个字很多。 对对对对， 年代感。以后我叫王小松。 好，我就叫张大同。又成了一个新组合啊。小大组合， 好棒。 好，那么今天的时间也是过得非常的快，我们今天跟紫藤的聊天也非常的开心。一个运动少女不仅是一个非常具有健康活力的一种精神，而且也跟她的妹妹之间也发生了非常非常多暖心的故事， 特别有爱。 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紫藤能够在我们的节目中公布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微信、微博或 QQ 都是可以的，随便留一个就可以了。 好，那就留 QQ 吧。 好的， 大家记一下哦。 145 9831 782。希望大家能够记住啊。好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能够收听收看我们的 FM98.2 博虎点秋香。那么明天呢，我们还将会有继续精彩的嘉宾呈现，那么期待我们明天的节目吧。 再见喽。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拜拜，明天见，拜拜。